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礼拜天下午3点钟。我觉得作为一个跟音乐密切相关的人，很幸运是我旁边有许多朋友，然后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们常常可以交换一些音乐的讯息。我今天请到了这个朋友，就是可是我们有常交换音乐讯息吗？ 好像并不太多。 我们交换很多人生的讯息。今天请我的好朋友丁云海。 Hello， 你好。 好，光夏好。 云海几次来节目，你有时候谈的是摄影，然后有时候谈的是音乐，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你的妹妹是曾经当过 DJ， 然后目前在纽约从事艺术工作的。 对 啊，男生又来。所以在大概2礼拜前，因为就是类似这种天气，我就觉得这种天气应该见见好友，然后请好友来放一些音乐陪伴，所以就邀了云海。很高兴在今天也是一样的舒服的春天的天气。 好难得哦，下了好久的雨，今天总算天气很舒服。 所以这是个好预兆。今天丁云海为我们准备很多很棒的音乐。我刚看了一下曲单，真的都好舒服哦。 对，我好像有点好笑，就是来光夏的节目好像来了很多次，然后自己喜欢的音乐好像都找到机会就赶快放，然后这次想说可能放点轻松一点的，比较不一点，不一样，所以再找找就是最近喜欢听些什么音乐。 我们来听第一首，因为这个是 他对这首就是他把两首歌合在一起，是一个夏威夷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就是怎么讲，原住民的一个歌手，他名字有点难念了，叫 Israel Kamaka Vivo Ole。 对，他就把用就是那个尤克里里，然后把这个Summer of the Rainbow 还有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两首合在一起，一气呵成的来唱， 一听就会开心的。我来听听看 Over the Rainbow。 我们今天来宾是好友丁云海。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I see clouds of blue. tarde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pass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and sing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and I 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we'll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High above the chimney top, that's where you find me, oh,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ay up high. And the dream that you dare to, why, oh, why can't 两首歌透过这个沙威的歌手，然后变成一首很舒服而且很开心完全不一样的诠释、oh, Over the Rainbow 跟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然后对他这首歌好像你说有被引用在电影里面， 就好多部电影，像这个他是在那个那个叫做什么 Metro Blight， 就是什么什么第六感生死缘啊， 嗯嗯， 啊，有布莱德比特的那个 演死神的那部， 对对对，那个里面他也有用，然后后来好多部电影都有用它来做电影的配乐， 嗯嗯， 所以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说，这两首歌都是已经年代很久了嘛， 嗯， 然后都不停的被拿来翻唱，已经翻唱的版本已经实在算不出来了。 嗯， 就是说我刚突然想，就是说国外的一些可能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流行歌，他们真的就是会一直在重复的来唱，比如后面的人一直就会很喜欢这首歌，一直重唱，所以那个歌就会永远是一个很经典的歌。 对对，就好像是再加上各种不同的诠释方法，是时代有时代性的，或者像这个歌手他是只有一个乌克丽丽，然后是很朴素的很素人的那种唱法， 就是大家都会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诠释一首很棒的歌。 嗯， 我觉得这个一直有这种所谓的流传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很棒。 嗯， 可以让好的音乐可以一直一直有它的生命可以延续。 嗯嗯嗯，但后面就牵涉很多那个现在大家都觉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版权问题， 嗯， 或者是 DJ 如果要重新做的话，其实都会牵涉到原著的这些问题。不过放掉这些就会欣赏同一次欣赏到这么经典的音乐。下面这是谁呢？ 这个很有趣的歌，这个听完可以再解释一下，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团体。 好， and the days roll in and passes by. I will ride your elevator. We'll stay out till it is later. If tomorrow's sun doesn't shine, at least I'll have my Clementine. If tomorrow's moon doesn't show, if our dreams go lost in the winter snow, and the flowers wither and die, and the waterfalls run low and dry, will you meet me in the garden? We'll say please and beg your pardon. If tomorrow's sun doesn't shine, at least I'll have my Clementine. 这个团长 Pink Martini 的 粉红马丁尼，我是刚才讲的是很有意思，他的一个其中一个创办人，他是哈佛念书，就是 我就 然后要做一些他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有比较好的音乐，然后呢他就找了，就自己就成立一个像一个他叫做一个迷你交响乐团一样的，后来一直扩大到十几个人，有弦乐管乐还有 percussion 打击乐，然后有几个主唱，然后呢他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唱世界各个地方的歌曲， 完全就是为了那个募款巡回组成的。 对，然后后来就越做越受欢迎，就跟很多交响乐团合作。我看他们资料说有跟过50个交响乐团合作。就然后那个主唱很有趣，他就其实好像是也是哈佛同学，他只会说英文，可是他好像又唱意大利文，又唱西班牙文，然后什么文都唱，很有趣的乐团。 对啊，然后到现在这个乐团真的是很红，然后歌也很好听，不知道他最后重振心愿实现没有？ 应该是没有，就专心做音乐。 下面这个歌手也是你第一次介绍给我，叫 Melody Gardo， 然后他是应该是美国人。 美国人，对。 对，但是他这张专辑好特别，是都是唱葡萄牙语还是？ 有葡萄牙语，有西班牙文，然后结合了很多世界音乐的元素。 我们来听听看。Well, when you wake in the morning, little eyes open wide. When there's snow and no warning, no surprises, no surprise for me. taking her chances on the open sea. Hoping the breeze are gonna carry me. Maybe fate, maybe reason made you fall from the sky. Like the tides, like the seasons, ever changing, you and I. So where do you go when worry takes you? Where do you go when somebody makes you cry? Amalia, finding a way out on the open road. Amalia, going whichever way the wind gon' go. Amalia, taking a chances on the open sea. Amalia, funny little bird hanging out with me. 最后面有一点小鸟的叫声，这是 Melody Gardot 的 Amalia。 原来这首歌讲的就是小鸟， Amalia 就是一只小鸟的名字。他就是讲，就有点想把自己跟小鸟就比喻自己好像都要走到同样的路上去。很可爱，因为我最近也养了两只非常可爱的小鸟。 对，因为我觉得云海很有趣，就是他刚刚讲到他新养的小鸟的时候，小应该是小鹰哥，小鹦鹉，小鹰哥， 小鹦鹉，然后虎皮鹦鹉很小， 对，对，那脸上竟然是充满的是一种父爱的感觉。就是好，来说说你的小鸟。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嘛， 嗯， 所以就觉得养到小鸟又是一个不是一般大家会有的所谓的宠物。那跟小鸟就是因为从小等于说要带他们，那又碰到有生病啊，要照顾啊，然后好像看到他们学会飞啊，整个过程好像参与到他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然后就说其实你会觉得小鸟好像其实不是一般的，等于是像小猫小狗就可以靠过来给你摸，但是一旦当它从枝头上飞下来，飞在你的脚边的时候，飞在你的身上，那我在明知成功那次的经验，就是我坐在那边只是在可能看东看西，然后有突然一只栗背灵鹛从树梢上飞下来，飞到我的膝盖上，我就觉得好感动，被碰触，被大自然碰触。当然后来知道它其实就是来要吃的，不过还是很感动。这首也是 Melody Gardot， 对，叫 Si fossi mia ma， 如果你爱我的话。 Sem você não há vida pra viver. Sem você não há vida pra viver. 听到这个声音是这张唱片制作人？ 没有，他只是跟他合唱一首，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 Caetano Veloso。 对啊，听到这个声音，然后跟 Melody Gardot 的合唱， 对，柔道， 对，来听一看。 Se você me ama por que não me chamas? Não te escondas no silêncio de uma muda flor. Nessa tarde que a lua, já se mostra tão nua. Mar e vento, meu tormento, minha solidão. Sob a lua, sob a lua, luz que é tão sua, seu aberto assim metal dizer. Dois amantes naufragados nesse mar de amor, tanto amor. Pra ganhar carinho, pra ganhar seu carinho, sou seu passarinho, sou seu passarinho, vou voando bem baixinho, canto pra você. Se você me ama, por que não me chama? No meu ninho aqui sozinho, canto sem você. Encantada, encantada, minha miragem de nada, de nada, meu deserto, seu aberto pra voar um voar, mais que nada, sayonara, meu amor. Sem você, sem pra viver, não.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是纺织机的好友日，丁韵涵来节目为我们带来一些适合春天听的音乐。嗯，每个朋友都带来完全不同曲风的作品。我们今天因为我给他命题，所以他选的音乐，你刚刚说这些都跟 好像跟大自然哦，有海、微风、月亮、小鸟。 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是 Melody Gardo 的跟 Gaetano Veloso 的合唱，这首歌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他讲说，如果你爱了我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他说，其实我就像一只小鸟一样低低的飞，对你唱歌。对，然后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就在鸟笼里面一个人，一个鸟巢里面一个人。对。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女歌手她事实上以前不是做音乐，你跟我讲过她的故事。 还不到20岁，十几岁就受到一个严重的车祸，她去脚踏车的时候被人撞了以后，有非常严重的受伤，所以她在医院住了很久。她到现在为止她还是要靠拐杖走路，还需要戴着墨镜，因为她的 眼睛怕光， 然后他的耳朵也很怕听到太声音，音量太大的声音。所以他做的音乐就会，你会感觉他的声音音乐都很柔， 像在呢喃一般。我们今天选的音乐都跟美丽的大自然有关。下面这是叫《夏日的风》。 Summer Wind 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其实真的唱的比较有名的是那个 Frank Sinatra 有唱这首歌。那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女歌手叫 Madeline Peru 唱的。 来听一看吧， Summer Wind。 The summer wind came blowing in from across the sea and lingered there so warm and fair to walk with me. All summer long we sang a song and strolled on golden sand. Two sweethearts and the summer wind. Like painting kites, those days and nights went flying by. The world was new beneath the blue umbrella sky. Then softer than a piper man, one day it called to you. And I lost you to the summer. 超适合现在听的， 今天暖暖的，很适合。 对啊， 我发现我挑的这些女歌手好像声音都是很慵懒慵懒的，声音柔柔沉沉的。 所以大家现在醒着吗 ？Hello， 好，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用音乐陪伴大家。然后女海选的这些歌都很值得一听再听的，有些是老的东西，有些是。重新编写，然后 重新诠释， 对，下面这个女歌手我们也很熟悉，叫 Stacy Kent。 对，她这张专辑是专门唱法文歌，那其中这首也是翻唱，也有几十年的老歌。那法文叫 Le Don， 是池塘的意思，也又是形容在夜晚在池塘边，整个大自然的感觉，还有迷雾啊，这样 好好哦，真的好想要，现在就进入歌中的意境，在夜晚的池塘。 Sur la lande。Au bord de l'étang où la brume est bleue, seul je flotte et l'ombre s'éteint dans le soir frileux. Là, le ciel pour pour quelques instants, garde encore de l'or dans ses yeux. Une étoile brille au fond de l'étang pour les amoureux. J'ai mes rêves, j'ai la nuit et l'odeur des fleurs épanouies. J'ai le chant des oiseaux, les nuages glissant sur les eaux. Et je viens m'éteindre au bord de l'étang où la brume est bleue. Seul je sens et l'ombre s'éteint dans le soir frileux. Garde encore de l'or dans ses yeux. Une étoile brille au fond de l'étang pour les amoureux. 是 Stacy Kent 这个女歌手演唱这首歌，法文，请你再念一遍，你念的好好听哦。 雷洞啊， 是池塘的意思。 池塘意思。 所以 Stacy Kent 他是加拿大人还是？ 他是美国人。 哦，美国人， 美国人。对他，我不是很懂，他对法文对很有语言天分，对法文他唱的没什么口音，听起来。 嗯。 那其实刚才那个 Melody Gardot。那唱葡萄牙文也觉得非常标准， 对啊，他们这些，对啊，虽然你知道是外文，可是都很努力的去揣摩那些发音啊那些的。 对，我发现他们有时候虽然不一定会说这国的语言，可是他们真的要唱一首歌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唱得很到底。 我们今天云海选来的音乐就是跟大自然有关，然后我们刚刚听到池塘，之前有听到微风， 还有小鸟。下面我们要再回来听你刚刚说这个很有趣的团叫 Pink Martini， 他们的成立的人本来是为了要想从政，所以组了一个应该算是参选的乐团，参选搭配的乐团，但没想到 Pink Martini 变得非常红。现在要来回来听他们另外一首歌， 这很好玩，这个叫 Hang on little tomato， 就是小番茄加油，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励志，要你碰到困难你还要坚持下去，就帮你加油的歌，很轻松的一首。 来听看。这首歌是 Pink Martini， 叫做 Hang on little tomato， 加油小番茄。需要需要，现在需要加油。哦，你刚刚说他就特别有很早期的那种歌曲的感觉。 对，因为前阵有个工作就是筹备一个电影，那音乐的话是在30年代的音乐，就找了很多想多30年代的音乐，就听了很多 Big Band 的音乐。那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很多喜欢用竖笛用黑管来做主要的乐器，那一开始他们就会投一分多钟都是 演奏 一两分钟你都已经忘掉是这是这首歌了。那一分多以后才突然人的声音才开始加入，这首歌就很复古的感觉。 好啊，我们再回来听 Stacy Kent， 然后这首歌叫 Say It Isn't So， 他在说的是什么呢？ 也是一首好歌。就是希望对方没有欺骗自己。 你现在 我反正我们今天这首个小时是走老歌的风格， 对，上半场， 来听看。 Say it isn't so. Say it isn't so. Everyone is saying you don't love me. Say it isn't so.Everywhere I go, everyone I know whispers that you're growing tired of me. Say it isn't so.People say that you found somebody new. And it won't be long before you leave me. Say it isn't true.Everything is still okay. That's all I want to know. And what they're saying, say it isn't so. 这个意思 Say it isn't so 就是快说不是这样的别人都说你不爱我了，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这是 Stacey Kent 演唱，你说这也是首很老的歌， 是老的歌，对，然后另外唱的很好听的是 Billie Holiday 唱的，对，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都是听一些 很美的重新翻唱的歌曲。然后下面这首歌也很特别，你要说一说吗？ 这首叫 Tonight You Belong To Me， 这首歌真的是老歌了，它原先写的时候是1926年的时候就写了，然后过了很多年，1950年又有人拿出来翻唱。然后一个我比较印象深的是1979年有一个那个史蒂夫马丁的一个喜剧，里面有一场戏就是他跟女主角两个人坐在海边，然后弹的又是尤克里里，然后就是很小的很短的一段歌，非常可爱。那前阵又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一对母女在唱这首歌，就爸爸 妇女 对，那爸爸就弹的有个有力力，然后小女儿就跟着唱，非常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 Tonight You Belong To Me， 然后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甄梦海， 还有一个是另外那个男的是那个 John Pizzarelli。 来听看。 I know you belong to somebody new, but tonight you belong to me. Although we're apart, you're a part of my heart, and tonight you belong.To me, way down by the stream, how sweet it will seem once more, just a dream in the moonlight. My honey, I know with the dawn that you will be gone. Tonight you belong to me. 3:5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跟我们的朋友丁云海一起来听他为我们的春天选乐。声音纺织机，我们今天请的朋友是丁云海，带来一些适合在这样的天气聆听的音乐。前面一个小时都觉得超舒服的，跟大自然有关的，或者一些老歌再重新改编翻唱。接下来呢，好像风格有点不一样了， 突然转变一下。 好，我看到曲单是 Steve Wonder， Steve Wonder 这一首，可能不是大家这么熟悉这么流行的歌，不过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这种天气听就是非常舒服，又是讲反正大家听听很舒服的一首歌。 到底讲什么？It's magic， 是个如果是是很神奇的话，为什么它不能一致？ OK， 好，听一下吧。Thank you. it's magic, then why can't it be everlasting? Like the sun that always shines, like the poet's endless rhyme, like the galaxies in time. If it's pleasing, then why can't it be never leaving? Like the day that never fails, like on seashores there are shells, like the time that always tells. It holds the key to every heart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It fills you up without a bite and quenches every thirst. Oh, if it's special, then with it why aren't we as careful? Making sure we dress in style, posing pictures with a smile, keeping danger from a child. It holds the key to every heart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It fills you up without a bite and quenches every thirst. So if it's magic, why can't we make it everlasting? Like the lifetime of the sun, it will leave no heart undone, for there's enough for everyone. Oh, oh, oh, oh, oh, oh, oh. 这首1973年的歌 Stevie Wonder， 那唱的是我觉得好特别，他后面的乐器伴奏乐器还是用竖琴， 是而且只用竖琴， 对，一直到最后才一点点口琴， 口琴他的口琴，然后讲的就是好的东西不可能永远都在，所以每一个时刻我们如果都能尽量珍惜的话，那也就够了。 有时候你常常会听到人家说活在当下，这其实是个不容易的功夫，因为你常常在当下就因为别的事情就会觉得快快快，然后但是你只要应该是说懂得珍惜此时此刻平安无事，那是真的是幸福，那才是真的幸福的。 我觉得是真的是有福气的人，就是可以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很实实在在的感受，不会觉得过了以后又在后悔啊，怎么会这么短啊，怎么一下又过了什么。 对，因为我知道声音纺织机很多青少年朋友在聆听，虽然我们是一个很老牌节目，但是我很奇妙是那个收听的群众还一直遍及青少年族群啊、让姐姐告诉大家对啊，就是你会觉得青少年时期很漫长，但是在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你会觉得时间是飞逝，然后再过了年纪之后听说时间是整个用刷 然后就会特别怀念年轻的时候 那段漫长又无聊的日子， 其实是多美好的 没错，真是的。好，刚刚我们来听下一首，这是 Tori Amos， 我没有想到他会唱这首这样风格的曲， 对 Sleeps with the Butterflies， 总觉得他应该是搞怪，但是其实这首歌是很 平易近人的， 没错没错， 嗯，所以跟蝴蝶有关的，听听看吧。是 Cherry Amos Sleeps with Butterflies， 这是跟蝴蝶有关， 这次好像怎么样都要跟大自然有点关系。 对，所以云海很用心的选举，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真的很享受这些、音乐带来的音乐。下面这首歌就是跟星星有关了、这个电影你该不会是最近才看？ 我最近才看电视上放，我才发现、曼哈顿练习曲， 对， 那就是看到后面 有一个这个 Adam Levine 的、为了这个电影创作的歌 作的、 对，那 我看了歌词就、觉得好喜欢他的歌词，然后整个电影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导演他拍过许多学过跟音乐相关的电影嘛，比如曾经《爱是唯一》是应该他开始，然后到这个后面还有《摇滚青春练习曲》，他都跟音乐相关的。然后所以他在我看《曼哈顿练习曲》时，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没有想到后来发现说，原来他对里面的两个男女主角的表演，因为他之前都用比较没有经验的一些或者一些素人或者音乐人，这次真的找到比较大牌的演员，但是他却对两个演员表演并不是很喜爱。 这让我很意外，反而他对于就是这个这个主唱男主唱的表演他非常喜欢，他觉得他把自己完全都拿出来了。 那个好像是他第一次到大荧幕表演。 他对算是有点反派角色。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也许导演还是跟音乐人比较有共鸣吧。所以他在后面的《摇滚青春练习曲》又请他写了一首歌，也是很棒的。 因为原来听到的好像都是他跟他的团体嘛， 对， 叫 Maroon 5， 那个就比较流行的，所以好像对他有一些比较既定的印象。可是没想到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发现他真的还表现得不错。 等一下我就来听这首选自曼哈顿练习曲里面，英文名字叫 Begin Again， 这首他写的 Lost Stars。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at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you're this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Who are we? Just a speck of dust within the galaxy. Woe is me. If we're not careful, it turns into 好听耶。 Lost Stars， 然后是来自电影《曼哈顿练习曲》当中的插曲，演唱人是 Adam， 怎么念 Levine、 他好像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是主持那个《好声音》嘛，美国《好声音》的当导师那样。 我没有看。我们刚刚就讲，因为里面歌词讲到说，为什么青春老是被年轻人浪费掉？ 对。 我想，我有跟雨涵说，我这两天在写首新的歌。哎，对，我在写新歌了，然后是 for 一个朋友的导演的电影 ， 但是他不会这么快上映，所以大家可能要在一年后才可能听得到这首歌。然后因为他电影的内容，我必须保密，但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关于时间、关于岁月、关于特别里面是一个比较男性的观点，然后我在写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被封存，但是你要打开它，然后打开它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里面有存了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说的是什么？ 我想这个电影可能电影的内容，给了你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诱因的来源。 因为我就觉得，像我的朋友，比如我们大家年纪差不多，你都会觉得每个都还是活力充沛。然后是小美女大帅哥，对啊，但是在真的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层次，已经真的不太像是以前在写歌的时候。我写完这首歌之后，我的朋友听都说你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试着要揣摩那个电影里面的角色的心情，然后导致发生这样的。 我就觉得电影的里面的配乐很有意思，像刚才这首歌就是 Lost Stars， 它真的就是从整个电影的剧本里面去感受它的剧情，然后写的这个歌词，它并不会说直接的去要写发生什么事情， 对， 可是就是一种一个整个的一个对音乐的一个态度，或者里面的角色的一个关系，他把它用一个某种程度有一些抽象的方式来呈现他对这些剧情的感受。我觉得音乐配乐好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一定是更多的感受，因为你现在投入更多的时间在电影配乐嘛。 对，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找，就跟我们看电影一样，你可以在电影角色里面找到自己的那个部分，然后也因为找到这个自己的部分，所以把它再重新诠释出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不太认识的自己，然后但是事实上它是非常真实，说不定藏在你的身体的某一个角落里面，然后你看到原来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创作常常就是会为创作人本身带来惊喜，就是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就它的某些的真实性是从一些虚构的东西里面从那个里面又把它抓出来再重新诠释。然后它的深度反而会更触动人。 然后我的朋友听了他们就说哭惨了，我就又哭了。 那就很成功的歌了。 对啊，我要好好检讨一下希望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看这首歌。 很期待。 好啊。下面雨涵要在我们来放一首曲子，要介绍一下吗？ 它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摇滚团体叫 King， 这首歌叫 She Has No Time。我刚刚有跟光向聊，就是我好像很喜欢男的 假音。 对。那这首歌也是谈到当然是谈是男女的感情，可是又是好像你失去以后你才了解到你的人生跟这种感情关系。 我们来听一看。 You think your days are uneventful and no one ever thinks about you. She goes her own way. She goes her own way. You think your days are ordinary, and no one ever thinks about you. But we're all the think about the lonely people, or think about the day she found you, or lie to yourself and see it all.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来听我们今天的朋友云海来放他介绍的好音乐。先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声音纺织机的名称就来自于 Knitting Factory， 是以前我在纽约常常喜欢去的一个算 pop 听音乐，很多实验的声音跟音乐的地方，那时候让我大开眼界。所以当决定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想希望这个节目也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它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地方，但是却像是一个在空中，可是可以让各种声音交错的机会。那也的确，所以你们常会听到我邀好多朋友，都很特别，然后每个人听的音乐都不太一样。让这个声音交织成属于你的特别的一片天，我接不下去。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云海，云海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摄影家，然后也是做做电影跟剧场美术指导，所以对听音乐上，他也常常会就是 让我有很多听没听过的东西都哦，快我要再去 follow、这些演唱或演奏的人、 因为我们常常听音乐都是有很多周遭的比较好朋友啊或者亲戚啊，就有时候会介绍一些听音乐就是不是你会习惯喜欢的、那有时候会突然听到一些那你觉得哦，就是这音乐很有意思。我觉得 这非常有意思，就是说 你不同的刺激的东西进来。 然后我们刚才就听了一些从老的音乐或翻唱的改编的， 有偏爵士的， 对，然后我们第二个小时开始就是你可以听到比较有点像抒情或者另类的东西。接下来就是一个另类乐团，因为在那个曲目分类是 alternative， 他们叫 Birdie。 他 Birdie 是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乐团， 哦，是一个人， 对，就英国一个女孩子。那他一开始就是翻唱别人的歌，那这一首叫1901年，他是翻唱一个法国的团体叫做 Phoenix 凤凰的一个摇滚团体。对，那原唱的就是很摇滚，速度很快。那他这个 Birdie 拿来以后，整个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诠释，整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 我来听听看。 Hold it, hold it, hold it, hold it. Yeah, Birdy 翻唱凤凰乐团的《1901》。 我想对，还是稍微提一下这个《1901》这首歌。 好， 对，就是因为那个原来的这个凤凰乐团，他们是法国乐团嘛，他们就特别这个《1901》来源，就是因为1900年的时候是在。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 嗯， 那个时候他们就它里面有歌词提到，就建造一个 tower， 一个塔，那个其实影射就是埃菲尔铁塔， 嗯嗯， 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那个就觉得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巴黎人非常不喜欢这个铁塔，觉得它丑得不得了， 嗯， 就是一些钢条这样子撑起来一个东西， 嗯， 所以其实他们写词，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把这个跟一段感情连接起来，就是觉得。嗯感情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这个铁塔，你一直往上盖，一直往上盖，可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东西。 嗯嗯嗯。 然后其实它里面讲，就是可能你已经失去了， 嗯， 然后你还不知道那样子。 可以从世界博览会跟巴黎铁塔， 对他们串的还。 嗯嗯嗯， 蛮扯的。 那一次1901年的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其实影响蛮多人的。应该因为德布西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来自印尼的甘美朗音乐，所以开始写一种新的音乐，叫做印象派音乐。所以也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在发生。 对， 下面听到的，为我们介绍吧，这首歌 Ryan Kiesel， 就是我也是。不小心找到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小号手，他的音色我觉得非常漂亮，就回到我还是我喜欢的爵士乐，这首歌可能长了一点，大家慢慢欣赏。 好的，这首歌叫 I'll Close My Eyes。Thank you. 的小号手叫 Ryan Keyser 是这样念，然后这首歌叫 I'll Close My Eyes， 这是袁海选他说最喜欢的爵士乐。他小号真的吹得好厉害， 他里面很多歌都很厉害。 然后我们那个没想到节目这么快即将要结束， 没错。 每一首 然后最后一首我觉得蛮特别的，选了一个坂本龙一的一首，他那个 Heartbeat 专辑里面，这个刚好像光效 也不是很清楚这首歌。 对，我知道 Heartbeat 这张专辑， 对对， 没有仔细听过。 他这个就是放在很后面的一首，他名字也叫做 Epilogue， 就是结语的。对，可是他那个也不是最后一首，他后面好像还是放了又放了两首歌。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放在最后结尾那个。又可以让人可以再放松一点。 有，刚才已经有收到朋友有传来说，要告诉姐姐这个下午好慵懒哦。我看以后我的答案就是要叫姐姐之前要先想一下自己的年纪。我刚刚是对青少年说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叫我姐姐的。我们来听就是坂本龙一的这个在 Heartbeat 专辑当中的结语，也是今天云海放的最后一首歌。 是， 感觉一下。没想到就是坂本龙一的音乐，这也好适合用在。哎，你有看过新海诚的动画吗？就是你的名字啊，秒速5公分。 有跟你去看过吗？ 我跟你、 对对对，我们他来的时候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对，他那部，就是他就是有点都会青春的那种怀旧的电影，我觉得有点那种气氛。 对，这首歌很怀旧七八零年代的那种电子乐的感觉。 嗯，坂本龙一的啊、在他的《Heartbeat》的专辑，啊，怎么啦？舍不得结束吧，各位同学们。 对，今天觉得最近觉得人懒懒的，不知道是天气的关系还是什么，所以选了一些歌，就是一开始都会比较慵懒一点的声音。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说，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到广播，可以听到音乐，然后你都好好的，然后你也能够欣赏这音乐，这就是最美的一刻，然后就是当下的一刻。今天很谢谢云海，下次再来吧。 谢谢。 不需要任何原因就可以来的朋友。 对啊，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来放些自己喜欢的歌。很愉快。 好，那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咯。是雷光下，我们就下周见，拜拜。 谢谢，拜拜。